哎， 写车去。 大清早来了辆卡车，拉的什么呀？ 还扇着帆布呢，准是仪器设备。 嗯，我看像。走走走，走走 写车去。 走走走， 快点快点。 李院长， 哎，小何，你回来了。 李院长， 来卸活，来帮着卸车吧。 好嘞，我看看。哎呦，院长，这车上装的什么宝贝啊？ 就 是，这可是真正的宝贝啊！啊，是陈毅元帅为你们这些科学家们搞来的营养食品。 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同志们，这是热量，是动力啊！ 我告诉你们说啊，哎，聂荣臻元帅、宋任穷部长都在千方百计地为大家搞食品，他们说啊，科学家是国宝啊，再困难也得让你们吃饱了肚子搞研究。这个陈老总希望你们早一点把大炮上给放响喽，啊，这样他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硬了，嗓门就更大了。 感谢首长关怀呀， 是啊， 现在搞这些东西多不容易 啊， 确实啊，物资匮乏。 吕院长，这是货物清单。 哦， 哦，对了，有一袋奶粉压破了。 哦，哎，这个装卸车嘛，难免有损耗啊， 哦， 没关系， 我把它用报纸包起来了，给您。 哎，同志，你辛苦了啊。 没什么， 谢谢你。 货物没损失就好。 哎，他晕倒了，他晕倒了。 怎么搞的？ 同志，同志， 同志， 同志。你醒醒，你怎么了？ 没事。 这首长他这饿的，三天他就吃了两个自己带的菜团子。 多好的同志啊，不然快把这奶粉给他冲了喝。 哎， 啊， 好的 啊。不 来， 不，我不能喝奶粉，我不能违反纪律，院长。 这是院长的命令，你必须喝。 就是， 对呀。 来， 把他架到我办公室去。 哎，好， 好的，没事， 慢一点， 我没事。 来， 我。 大家都看到了，这位同志守着一车吃的就饿昏了。我们大家也听说了，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口粮都限量，却千方百计的给我们搞热量、搞营养。同志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吕院长，卸完车，我们立即开始第九次计算。 第九次计算结果仍然与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相差甚远，原因何在？一批最杰出的科学家云集研究院，与理论部的同志一起，夜以继日地展开艰苦的论证。 太阳科学，哎呀，睁不开眼睛的。 哎呦，四点了哈，天快亮了。大家还有的说吗？ 没人说了，李院长，该怎么办？你说吧。 你说吧。嗯，这个关于高温高压下物质状态的这个数据啊，算了九次了，把理论部同志折腾得够呛啊，是吧？嗯。这次论证会咱们开了一天一宿了，理论部的同志们详细地说明了计算的情况，各位专家呢也从各个方面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